继续苦守寒窑，一等十八年。有些事情

那我只能说你可能是白来一趟了。 比方说汤的话，我们会推荐冬阴功汤，这是中国游客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道汤。嗯，因为它比较浓烈，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呢一般是配着米饭一起吃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，中国人比较喜欢吃的话，像什么芒果糯米饭啊、榴莲糯米饭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甜品什么的都太多了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泰国。 很多人去泰国除了美景和美食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价比。在泰国的路边你会看到很多的水果摊，狭长的冰柜里放满了泰国当地各种的水果，一大袋的西瓜或者是哈密瓜也许只要十泰铢左右，不到人民币两元钱，这应该也就是很多人选择去泰国的主要原因。 泰国的性价比特别的高，它其实交通成本没有那么贵，一万块钱你去泰国的话，你除了能包机票酒店以外，你还能吃得不错哦。 炎炎夏日，你是不是也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心想要出去旅行呢？其实除了泰国之外，还有一个想要推荐给你的既小众又惊艳的旅行地，塞舌尔。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塞舍旅游局的李欢欢。那塞舍它本身的话是一个非常适合那个半自由行的一个，就是说你在酒店里有一些活动，就是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，有这种度假的感觉。但是同时呢，你可以花上两天时间，比如说做一些一日游啊，然后你比如说去纯天然的这种海洋公园一日游，最美沙滩，全球两个排名第一的沙滩都在塞舍尔，那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项目你都可以去体验。 记得好几年前提及塞舌尔，很多人都会问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不过就在2011年，英国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选择这个群岛国作为蜜月旅行的地点之后，塞舌尔也是顿时知名度大增。 我觉得塞舌尔就是叫纯净的奢华，所以它是非常纯净，包括它的空气目前排名第一，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原生态，同时呢又有这种酒店的一些奢华在里边，它会给您一个岛的另一种感受，对，所以一定值得去体验的。 塞舌尔和马尔代夫、毛里求斯被共同列为印度洋上的三大明珠，这里远离喧嚣，也是一个拥有纯粹的大自然景色的地方。而且塞舌尔对中国是免签的，所以想要给自己一个顶尖奢华的度假，就可以说走就走了。 欢迎我们那个969的听众来到美丽的塞舌尔群岛。 这里是969旅行者，我是周周。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也感觉疲惫，不妨打开地图，戴上耳机，背包旅行，给自己留下一份旅途的记忆，希望在路上的你也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，想了解这世界命运，我的生活，我彻夜的难眠，难眠我的爱人，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，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。孤独的岁月，庆幸能遇见你，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地活着，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情，深情不

三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бахот пасанд картин. Ман Бейджинг ра дуст дарам. 我爱北京，我爱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 969智说北京， 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欢迎收听969智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雨阳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，老北京的天气也这么热吗？暑热令人烦躁，不少人抱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但北京真的越来越热了吗？对北京气象进行科学测量是比较晚近的事儿。清康熙16年下令在直隶地区记录晴雨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面气象观测网。现存档案中连续时间最长的气象观测资料，是从清雍正2年到清光绪29年的降雨记录，只保留了18年。清乾隆8年，法国传教士戈比在北京建立了测候所，以后逐渐引用了西方的仪器，但对气温的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变得全面和系统起来。据地质材料研究，在过去的5000年中，北京气候变化较大，秦汉、隋唐、元初几个时期比较温暖，周初、三国、南宋、明清几个时期比较寒冷。据唐代记载，北京曾经3年冬天无冰雪。殷商时期是北京最温暖的时期，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度。由于气温较高，当时北方多鳄鱼，身长达10米左右，它们被认为是传说中龙的原型。春秋以后，随着北京周边地区气温不断下降，史书中人们看到龙的记载越来越少。有学者认为，这也许与气候变冷、鳄鱼逐次南迁有关。觉得天气越来越热，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，北京均处于寒冷期。那时代的人对北京冬季的寒冷体会颇深，与这些年比反差感强烈。但事实上，气候总是在不断波动的。比如上世纪40年代、80年代和90年代，北京就属于明显的暖期。让人感到越来越热，还有2个因素：一是城市热岛效应，一是城市干岛效应。北京正快速走向国际都市，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，机动车数量增多，特别是空调的广泛应用，都会导致城市地面温度变化，加上城市空气湿度下降，进一步给人以炎热感。仅从大气温度看，北京并没有真正变热，但对地面温度的变化有待更加深入的监测和研究。而从目前观测到的气象资料看，1961年6月10日，北京西郊公园的气温曾达到43.5度，1942年6月15日，北京气温曾达42.6度。从历史上看，北京高于40度的日子，自1915年以来，仅出现过12天，其中8次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。应该说，那是老北京历史上最热的10年，比今天北京的气温要高得多。而1969年到1995年，再也没有出现过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。